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46集。杜艳里一不小心接到新娘抛过来的花束，漂亮的伴娘就来到她的身前，并对她说了一句话，然后伸出了手，似乎是在邀请她一样。在一旁看热闹的游客看到杜艳里没有伸出手，以为杜艳里听不懂，就好心地帮忙翻译伴娘的话。 哎呀，这个姑娘是在邀请你跳舞呢，这是这里的习俗，花束被女人接到的话，男人就会上来邀你跳舞，男人接到的话，女人就会来邀你跳舞，如果跳完舞后还看中了彼此，你们就可以去酒吧喝一杯了。 话音刚落，笑声和歌声同时响了起来，周围的人也拍起手来，对这两位主角进行起哄和鼓舞，似乎要开始一场美妙的草坪舞会。其实杜艳里并不需要翻译，他听得懂岛上的语言，也知道小岛的风俗，但他并没有和陌生女人跳舞的打算。他看了看手中的花束，然后上前一步，想要把花与祝福一同还给对方，不料似笑非笑的单隐生却率先伸出手握住了伴娘的手。 这他妈什么鬼风俗，接到了花束就要和人跳舞？ 单隐生在心里把这个岛的风俗骂了个100遍，但他表面上还是稳稳地控制住了不爽的情绪，毕竟他已经有了前车之鉴了。 就算吃醋也要吃得有风度，阻止杜艳里和一个陌生女人跳舞会显得非常的无理取闹。哼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换个思路，先抢了他的跳舞对象不就好了？ 单隐生笑盈盈地看了杜艳里一眼，然后揽住少女的腰肢，往旁边一滑步，直接把人托举在半空。伴娘的裙摆随即飞扬了起来，吓得伴娘一声惊呼。惊呼之声就如同这场草坪舞会的剪彩之声，咔嚓一下，舞会就正式开始了。兴奋的参与者们找到了各自的舞伴，在草坪上尽情玩乐，尽情舞蹈。杜艳里悄然后退，因为单隐生的行为着实让他有点惊讶，还有点好笑。 我以为昨晚我们俩确定了关系之后，像虚野那种莫名其妙的事就不会再发生了，没想到人该怎么吃醋还是怎么吃醋，还越吃越别有风味。不过昨天晚上我和单隐生确定恋爱关系了吗？明确说出口的那种。 一眨眼的时间，草坪就变成了舞池，一对对男男女女拉着彼此的手载歌载舞，婚宴的气氛被推向高潮，跳舞的众人更为浪漫，更为放肆。一曲完毕，他们就交换舞伴再跳一曲，但实际上这交换舞伴这事都是由先跨出这一步的单隐生带起来的。短短十分钟，他已经换了5个舞伴。他游弋在杜艳里的周围，如同猎鹰一样盯紧每个想要接近杜艳里的女人，然后赶在他们出手之前抢先一步抓住他们并带走。这是他带走了一个，还有第二个，带走了第二个，还有第三个，带走了第三个，后面还有排着队想要邀请杜艳里跳舞的年轻女孩子，她们真像看上了一朵缠密的花朵，如同狂风浪蝶一样飞过来，这让单隐生很是郁闷，也让他有点吃不消。在他又要扯走杜艳里身边的一位女伴时，他一个没站稳，左脚猛地崴了一下，痛得他瞬间脸色发白。知晓状况的杜艳里不禁皱了一下眉，他往前两步抓住了单隐生的胳膊，把人稳稳地扶住。单隐生与他的跳舞对象同时转过脸来，脸上写满了惊讶。杜艳里将手中的花束交给了伴娘，脸上带着不太明显但颇为真挚的笑容，与伴娘用当地语言进行了沟通。 愿你拥有真正心仪的人，他将带给你世间最美好的幸福。我很抱歉打断了你们的跳舞，但可以允许我和我的男朋友先行离开吗？ 我和他还有事情要做。 伴娘的脸瞬间亮了起来，她雀跃地接过了花束。 谢谢。你们是一对吗？你们真配。 啊，你们在说什么？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 脚崴了。 这你都能发现？ 杜艳里蹲下身，在单隐生的左脚脚踝处用手轻轻一捏。 疼吗？ 啊，痛痛痛痛痛痛痛！你别动啊！啊，我自己站着缓缓。啊！ 杜艳里抬头看了单隐生一眼，他没说话，直接把单隐生打横抱起，穿过人群离开了草坪，直到走到路边的长椅面前，才将人放下。这个举动无疑引起了周围人的关注，但杜艳里对所有的视线都泰然自若。他再度蹲下，认真地看了看单隐生的脚踝， 没有红肿的迹象，要不要去医院看一看？ 平地扭了一下而已，没那么严重，我感觉只是别了筋，哎，有点使不上力气，待会儿回别墅拿冷水敷敷就好了。我们坐车回去吧。嗯，除了单车和摩托车，这里还有稍微舒服一点的车吗？ 有。 好叫吗？ 有点难，不过是你的话，他肯定要着重考虑一下的。 什么意思啊？ 上来吧，我背你回去。 啊？我是不是还没睡醒？ 单隐生崴脚之后所发生的一切，着实让他有点反应不过来。他迷迷糊糊地上了杜艳里的背，然后被对方背着向前走去，两侧的风景悠悠后退，轻微的颤动自身下传来，也从他下巴搁着的地方传来。他侧头看了一眼，看见的是杜艳里的半边脸颊。 这座岛屿是不是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魔法，能把杜艳里的性格都改变了？嗯，你现在好的有点不太科学，毕竟在有很多种方式会别墅的情况下，你居然选择了亲自上阵，这真的不是你的风格。 看来我昨天真的没有表白，否则他应该不会这么惊讶。对外人和对男朋友不一样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我之前好像没有跟你说过。 说过什么？ 这是一个很好的告白的氛围，热闹的婚礼正在他们的背后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告白的节点，两人也已经发生了关系。这还是一个很好的告白的岛屿，阳光、海风、假期，还有自己喜欢的人，所以杜艳里下定了决心要把自己的心意说出来。他慢悠悠地开了口： 隐生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我发现我被你吸引了，我的目光开始追随你的身影，我开始思考有关你的一切，我喜欢你，所以你愿意和我谈一场认真谨慎而不乏热情的恋爱吗？ 远方一条彩色的丝巾飞向蓝天，为这碧蓝天际添了一抹艳彩。趴在杜艳里背上的单隐生彻底愣住了，耀眼的阳光晃了他的视线，更让他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他只好绷了绷自己受伤的脚踝，以确认这样的情况到底是在做梦还是现实。 啊，疼疼疼疼！啊啊，这不是梦。 刚刚表白完的杜艳里，对单隐生这样的反应很是迷惑。 平地崴脚就算了，怎么我好好的背着他走，也没跑没跳的，怎么还能二次受伤？还疼？ 是啊，不知怎么回事，脚又疼了。 按道理不该这样。既然一直疼，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 这个真的不用。本来 是挺严重的，现在。 现在？ 哎，现在被你背一下，也就不疼了。 哼。杜艳丽霎时一笑，脸上那层礼貌疏离的面具就像是阳光下的冰雪，层层消融了。冰雪融化后，当然是春风吹开冻土，万物生长复苏，千红万绿。这一切就在杜艳丽的一笑之间。这样的杜艳丽，亲切地让任何人都想接近，让任何人都敢接近。单隐生也突然有了个小发现，在阳光下的杜艳丽，她的瞳孔会变成剔透的褐色，像是光藏入了黑暗，再将黑暗点亮一般。这让单隐生有点蠢蠢欲动，他想要伸出手触碰杜艳丽的眼睛，让看着前方的人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。他果然这么做了，他伸出手遮住了杜艳丽的双眼。 你， 杜艳丽的脚步顿了顿，但他没有停下来，而是继续淡然的前行。 被我背着的人都不怕摔跤，我怕什么？ 单隐生的双手拢在眼前，但他的手不能将光线完全给遮挡住。在这若隐若现的光影里，杜艳丽向前走了两步，耳边则传来了单隐生的声音。 杜艳丽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好啊？让人感觉都有点不真实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